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他不羁的脸上天色将晚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。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已烟消 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月23号，星期二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12度，最高气温-4度，西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12度到-4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-4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在-13度到-4度，丰台在-12度到-4度左右，而海淀在-13度到-3度左右。盼星星盼月亮，北京人民最盼望的是下场雪，而最近的雪呢，在听友们的期待下偷偷下了下来。这样的小雪真的是不太能满足大家打雪仗堆雪人的愿望。由于最近气温较低，道路湿滑，结冰风险大，还请大家出行务必注意安全。本周北京将进入冰冻周，最高气温呢将降至-4度到-2度左右，而最低气温呢徘徊在-11度到-8度之间。寒冷来袭，注意保暖，这个温度总算是对得起今年这个冬天了。冬天总喜欢窝在办公室，在空闲的时候吃一点零食。提到办公室零食呢，很多人都会想到是薯片啊、饼干、牛肉干等等。最近呢，我还发现一款好吃、营养还健康的零食，它叫椰子脆片，不知听友们有没有吃过。椰子脆片呢，直接可以当零食食用，但是如果泡上牛奶，还可以当下午茶使用。

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 不要无聊，不要平淡。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 我要一生所爱，足够经典，精彩纷呈。 经典九六九，打造经典音乐最强音。 最强音。 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旧路，没有爱情发生。 我们在路上，从不停歇。 经典九六九，好音乐让你听见。让你听见。 街头狂奔，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。

注定等待你，我已足够，所以放心才能更快乐。当你有一天对我说，我一样会在这里等着。当你爱我，当你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。 都好像在等你，要怎么回应？天地都安静。